佢個見解啊，好多，即係好多問題，佢又嗰樣又那樣，嗰樣那樣，咁就變成俾呢啲問題咧困住佢自己。我哋佛教呢個學術裏邊嘅名詞啊，就叫做所知障啊，佢所知得嘅太多啦，即係問題都太多啦，咁啊呢啲太多嘅問題咧困住佢自己啊，佢啊走唔通呢條路，咁啊變成咧就發生咗好多嘅麻煩。所以年輕人學佛咧，你就要盡量放開你嘅見解，以共咧唔好咁多嘅問題，最好咧就老老實實啦，要多睇啲書，要啊多聽呢個經典，以共咧多多研究佛學。咁樣咧，先至可以啊！咁啊，你明白啦，然後咧，照嗰條咁嘅理論去行啊，就唔怕咧係走錯路。咁啊，善財童子佢喺呢個《花嚴經》裏邊啊，佢有53參嘅經言，咁啊，最先以及最後。咁個最後咧就係參啊，普賢菩薩。咁啊個最後參普賢菩薩之時所得到各種嘅禅定力啊，佢比呢個從前所參咁多位菩薩咧係超勝過好多好多。咁啊因此啊，此一分裏邊講咧，佢話一切如來有長子，得比名。號曰叫做普賢尊，咁啊説明普賢菩薩啦，係為佛嘅長子。咁啊普賢菩薩啦，咁啊佢將來成佛之時，佢個名啊係叫做號自當後自在相王佛。咁啊佢呢個國土嘅名稱咧，就叫做資水善淨。咁我哋明白咗普賢菩薩，我哋跟住咧就講呢個行願啦。所謂行願者，就係普賢菩薩啦所發嘅十種嘅行願，就係從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咁啊直至到最後咧十者普皆回向。從我哋呢個現實嘅生活裏邊嚟講啊，真係呢個十大願王啦，你即使唔學佛，咁你都可以做到嘅，亦係一種咧最好啊所謂修心嘅辦法。咁我哋未曾講呢個行願以前，我哋首先咧就要講下呢個信仰，我哋一定要有信心。咁啊，先至呢個行願啊，而生得起。假如呢個人對佛學冇一種信心啊，普賢菩薩嘅大行大願就唔容易生起啦。咁啊，信心呢方面有信自己，咁啊，亦都有咧信他人。咁啊，好似修淨土法門啊。咁啊，念阿弥陀佛就系信他，我哋信得个阿弥陀佛啦，所谓48愿度众生啊，咁啊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咧，系接引我哋，但系亦都要信下自己，要自己咧脚踏实地。咁啊，如果自己唔肯脚踏实地咧，咁啊，亦都咧唔能够啊有所成就啊！咁啊，在呢个《大庄严经论》第一卷里边咧，佢有一个咁嘅故事。咁啊，从前有一个国王啊，叫做优越骑王。咁啊，佢做一个国王，当然就有好多啊嗰啲宫娥彩女啦服侍佢嘅。咁其中有兩個咧，佢最中意嘅，我哋暫時咧 只有一个是一家，一个呢就是阿姨。那么这个国王每一次出游，或者在他自己这个内宫里面，那么这个甲乙两个宫里都是不离左右，那么照顾他的茶水，或者照顾他的饮食，或者他睡觉，那么跟他冚被，总之一切的生活起居，那么这个甲乙两个宫里对这个国王呢是很照顾的。那么有一次这个国王呢睡了，那么他就未睡以前，那么这个甲乙两个宫里呢就跟他泼线，那么一直泼线呢，那么这个国王呢在这个这么舒适的环境之下，那么他就睡着了，睡着了，他这两个女啊，这两个宫女啊就在那儿聊天，我睇见国王瞓咗觉啦，咁佢哋两个人就静静地咁啊倾偈啊，咁啊阿甲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就同呢个阿乙咧两个人讨论。嗱，佢话我哋虽然都系生于呢个卑微啊，做呢个宫女，即系专门咧系服侍人，咁啊，但系我哋能够喺呢个皇宫里面服侍国王啊。虽然是工作低微，但是都算有福喎，在我皇宫里面的享受啊，就比其他那些地方呢的享受就好很多。那他就大家讨论到最后呢，那他说这个福报啊，究竟是靠我们自己啊，就抑或是靠这个国王呢赐给我们的呢？那么这个阿甲呢就说靠我哋自己嘅福利，咁话假如我哋自己冇福啊，我哋点可以入到呢个皇宫里边做呢份咁好嘅工作咧？但系呢个乙咧就话唔系，佢话我哋能够今日咧有咁嘅生活享受，都系完全呢个国王啊对我哋咧嘅提拔啊，对我哋多多嘅关心关怀，所以俾我哋咁好嘅享受。咁阿家就话自力，阿乙呢就话他力，咁两个人一嘈一吵啊，咁越辩论就越大声，咁将呢个国王呢冲醒咗啦。咁呢个国王话：你两个嘈乜嘢啊？咁佢哋两个呢就将嗰啲理论讲俾呢个国王听。咁呢个国王就好欣赏呢个阿乙嗰番理论。咁咪靠自己啦！如果佢唔系我自己呢个做国王对佢哋关怀啊，佢必须有咁好咧？就系对呢个甲咧，就有啲唔系几满意噶吓，靠你自己。佢话假如你今日唔系响我呢个地方啊，所谓有财有势嘅地方啊，你边有咁好啫？点可以说话靠你自己咧？你可以讲咧，系完全啊！是靠我的力量，但是呢他的心里面呢就总是对这个甲呢就不是几欢喜，他自己的心是想，他说你本来就跟着我，但是你自己呢就说是靠你自己，他说我这下呢想个办法你都测验下你，看过是靠我啊一还是靠你自己，咁佢即刻咧，佢就唔惊啦，就揾人咧去到呢个后宫，同佢呢个皇后讲，佢话假如等一阵间啦，我叫呢个乙送嗰啲葡萄你走入嚟嗰阵时咧，你对佢啊要多多嘅赏赐，你仲要咧同佢好好地打扮一下。你先至好叫佢翻转头。咁啊，呢个皇后听到人咁样讲啦，咁啊，佢只有等啦。咁啊，冇几耐咧，就果然啊，呢个国王咧就叫呢个阿乙就送嗰啲葡萄美酒啊，送入呢个后宫嗰度。点解佢行到半路咧？突然间肚泻啊， 咁啊突然间咧，嗰个鼻啊又流血啦，咁啊变成咧肚有胀，鼻又流血，都唔能够送到后宫。咁啊，佢自己就叫呢个阿甲咧代佢送入个后宫，佢自己咧就去咧打理下呢个鼻哥流血。咁啊，但系呢个皇后啊就唔知道边个佢就阿甲，边个就阿仪，佢只系听到。话如果有啊人送葡萄美酒嚟咧，你就好啲赏赐俾佢，以共咧好好地打扮呢个靓靓啊，先至好叫佢翻出嚟。咁啊，即系人已经送到葡萄美酒嚟啦，而且系一个宫女，所以佢啊除咗同佢打扮得靓靓之外啊，仲试到好多嗰啲金银珠宝嘅首饰啦，等佢戴得咧都唔知几好。咁就打发佢翻去个国王嗰边，咁啊呢个国王啊见到佢嚟一睇，眼都大咗。原来呢个系阿甲，但系唔系阿月啊。咁佢自己嘅百思就不得其解啊。我明明知话月去噶，咁点解佢打扮过，以共咧赏赐咗个阿甲出嚟咧？佢谂唔通呢个问题。咁啊冇几耐咧，呢、這个阿月啊，亦都咧。将嗰啲鼻血啦，咁啊整干净，咁啊人啊精神啲，咁佢亦都翻到嚟呢个国王嗰边先。咁呢个国王就问佢啊，佢话儿啊，佢我见你送呢个葡萄美酒，咁啊去呢个后宫里边，咁啊点解你啊唔送去？你要叫阿甲同你去啦。唉，佢话大王啊，唔系话我唔想送啊。当我行到半路咧，鼻流血，而且个肚啊有啲唔舒服，咁啊还是送去后宫啫。我自己身体唔舒服啦，所以我咪请阿甲啦代我送入去。咁啊，当时呢个国王真系拧下头啊，真系冇话讲啊，的的确确啦，系要靠自己嘅力量，系要靠自己嘅福利。咁啊，如果佢自己冇福啊，他就享不到的。那么如果他有福呢，他就享得到了。那么这个故事呢就说明了，我们一个学佛的人虽然都是要靠他力，要靠佛的慈悲，要靠佛呢那种的威德的加倍，但是也都要靠自己啦，努力啊。如果自己不努力，唔具足呢个信心啊，即使呢个普贤菩萨个十大愿望，如何嘅功德无量啊？你自己唔充满信心啊，亦都唔能够咧收集。咁啊，所以行愿之前，咁啊一定要有呢个信心啊。咁啊，信心具足，我哋跟住啦，就点样去发愿？咁啊，点样咧去行持？咁啊，所谓行者咧，立得正善，就名为叫做行啊。行前所道嘅，就名为佢哋愿。嗱，例如我哋咧发一个心愿，想做某一件事情，但系呢个心愿已经发咗啦，但系你仲要实实在在去做。先至可以咧满你嘅心愿啊！所以话如果有愿冇行，呢、這个愿呢亦都成为一个虚愿。但系如果你实际上咁嘅行，如果你冇个心愿啊，就变成咧冇所归属。因此行以共愿啊，两样咧都要具足。嗱，例如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佢就发48愿，咁啊消灾延寿药师佛啊，佢就发12大愿，咁啊观音菩萨亦系发12大愿，咁啊我哋现在普贤菩萨就发18愿，咁啊佢哋诸菩萨啦，虽然发咗愿啊。但佢亦都要依然一个修行，然后先就可以满足啦。 佢最初发心嗰阵时，所有嘅心言，所以行与共言啊，两样咧都要同时具足。咁啊，在呢个言力呢方面，我就分开两种。咁啊，一种咧就系叫做上求，一种咧就叫做下化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我哋所讲是一本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就一共有十种嘅大愿王。大愿王系有十种啊，但系不出咧上求佛道，以共咧系下化众生。嗱，例如一者礼敬之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除起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自世，八者常随佛学。呢八个愿呢，就是属于上求的大愿。咁啊，第九行信众生，第十普皆回向啊，呢两种呢属于下化度众生的心愿。咁啊，上求是属于大智慧啊，下化就属于大慈悲，说明每一尊菩萨佢嘅行愿啊，虽然好广大，但系走唔出啦呢个慈悲以共呢个智慧啊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啦，整个佛法里边嘅理论啊，呢两个字咧都可以总括啦。不管咧点样嘅讲法，若果冇咗智慧啊，冇咗呢个大慈悲啦，可以讲咧佛法都无可说啦。咁啊，点解呢个慈悲同埋呢个智慧啊咁重要咧？嗱，我哋慈悲就大家都知道，咁啊度众生啦，可以讲任何一个学佛嘅人都明白呢个意思，系大慈大悲啊，我哋先至可以度众生。若果冇呢个大慈悲心咧，就不能度众生啦。咁啊，但系呢个慈悲心啊，所对嘅外境咧，咁啊，如果依照呢个儒家里边讲啦，佢话亲亲人民，即人民而爱物啊，即系先亲其亲，先照顾慈悲自己嗰啲亲人啊。然后咧，咁啊推而广之，咁啊到到比较多啲嘅亲朋，然后咧又再推广咧又多啲嘅，咁啊即系从亲咧就至疏。咁啊，如果以现在呢个世界嚟讲啊，假如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做到亲亲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，做到推屋及乌啊！咁啊，相信呢个世界咧，亦都咧好和平、好安静啊！世界咧绝对唔会咧有现在咧咁多嘅麻烦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因为大家咧所谓自私自利啊，纯粹系为我，咁啊，我得咧就算啦，别人咧好唔好咧，我唔理啦。咁啊，可以讲咧冇晒呢个慈悲心啊！所以大家咧就乱啦。咁我常常都讲啊，如果你话上个讲堂只系我一个人有饭食咧，就算我唔出声啊，你哋大家都会抢噶，杀抢噶，肚饿啊嘛，净系我一个有得食，冇理由你唔抢噶。咁如果大家都有饭食咧，叫你抢你都唔抢啊，都为乜事咁抢你嘅啫？我有啲事我都食唔晒。都为乜事就要抢啫？咁所以咧，我哋从呢一个地方啊，就可以咧明白所谓呢个人与人之间啊，一定咧系要慈爱。咁啊，但系在佛法里边所讲嘅慈悲咧，佢就比较咧系广阔一啲，亦都比较啊系平等一啲。佢就唔系话亲亲如人民，人物如爱物咁简单，而系菩萨嗰种大慈悲啦，那系平等化度。 虚等化道。咁啊，例如观世音菩萨所谓三十二应啊，应以何身得道者？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咧就以现何一种身咧嚟个道佢？咁啊，有人今问啊，咁啊，点解菩萨道众生系要平等，而不能够分呢个彼此咧？咁啊，呢个就系速度啊，呢个佛教咧最高深嘅理论。就是我们佛教主张啦，亦都啊真实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。咁啊，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啦，咁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，只系不过咧，每一个人现在呢个业力有深浅唔同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嘅遭遇就有唔同。咁啊，虽然遭遇有唔同。但是他这个平等的真理呢是人人都是一样的。如果这个真理这个佛性不是人人平等的，就等于说你修行可以成佛，我修行就不能够成佛。那么我为这个事的学佛呢，所以佛教最高深的道理亦是最平等的道理，就是主张每一个人都有佛性。咁啊，有佛性者咧都可以成佛。咁啊，既然人人都可以成佛，所以菩萨度众生嘅时候啊，佢就秉持呢个平等嘅大慈啊，系平等啦去度一切人，不分咧呢个彼此。咁啊，呢种嘅功能啊，就完全咧在于呢个智慧啊。咁如果佢冇呢个智慧，呢个人肯定咧系为我啊，呢个我见统，唔能够咧平等嚟嘅观察。咁如果呢个人有智慧，咁佢有呢个波野智慧啊，佢就可以对呢个人咧能够平等观察啦，平等普照。既然人人具足佛性啊。咁我度众生一阵子咧，应该无所选择，不分呢个贫富贵贱，只要众生有所求，咁菩萨咧呢个慈悲心系有所应。所以慈悲冇智慧，这个慈悲咧唔能够广阔。这个慈悲有智慧，咁啊这个慈悲咧先至广阔。就因为有智慧观察，人人都是平等啊，不分彼此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后来咧，作咗所谓结缘啊，所谓布施啊，或者每一个法会，咁啊，我哋咧行呢个布施功德，咁啊，布施结缘咧，咁啊，亦都系平等噶，不管你任何人，男女老幼、贫富贵贱、寿妖穷通。我哋暂时唔讨论呢啲问题，凡系参加呢个法会，今日有100个人，我哋就要包够啊100份，人人都要有一份，因为平等结呢个善缘或者结法缘啊。咁啊，有啲问你个法师啊，咁啊或者我冇咁多钱喎，咁啊你100个人，咁啊我冇咁多钱买唔到100份，咁啊点咧？咁啊亦得。例如我哋买生果啊，假使有一个人，佢只嘅能力咧系买一个金生橙嘅啫，咁你如果分100个人咧，真系切得几难切啊！你就切咗之后个水柱都冇嘢，亦都难以切到咧100份。咁啊，但系如果我哋从前喺丛林呢个禅堂里边啊打坐，咁啊人哋嚟结缘啦，咁啊有办法。咁佢用一煲水啊，大概咧100人啊嘛，佢100杯咁上下，咁啊将呢个橙咧揸橙汁啊，咁啊揸落去，咁啊搅匀佢，咁啊100杯水都有鲜橙汁嘅味道。不管你系老和尚、大和尚，就抑或我咧系最细啊，系地位最低嘅小和尚，但系坐埋喺个禅堂里边坐香啊。嗰、那个香灯师傅或者行堂师傅啊，嗰啲当值嘅，佢揸住呢个茶煲啊，里边就系足足100杯嘅橙水， 有乜唔同啫？针对个杯又系咁，针对我呢杯系咁，咁就佢就平等结缘，绝对唔能够话我对你唔好啊！我根本就唔高兴你，根本就唔针对你，或者针少啲啊！我对呢个中意啊，我就好朋友啊，我分多一杯，在我哋呢个戒律里边啊，在我哋呢个教规里边啊，系绝对唔容许噶。咁我哋咁样嘅行为，以共咁样嘅思想啊，就纯粹啦，就讲呢个菩萨啦，就话对事相运，有慈悲心，所以我哋布施结缘。但系因为平等啊，去共庄必然呢种纯粹咧，就系有呢个智慧嘅功夫。因为人人都系一样啊，个个都系平等。呢个就是智慧的力量。咁啊，试想，如果啊，你话每一个人呢，都是依照佛教的慈悲智慧两个字去做事啊，咁啊，世界上咧肯定啊系和平共存，就唔会啊有好多所谓打打斗斗的事情发生。咁啊，所以始终所讲的行愿。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，虽然愿望是有十种，就不离向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亦都不离这个慈悲以共是智慧。那么我们在这两个字里面能够领略到它里面所含的意思，那么日后我们看经研究佛学就比较会容易很多。因为这个主题这个大纲你明白了，真的佛教啊，不论它经典如何的多，如何的宽广，除了慈悲，除了智慧啊，都没有其他的理论啊。智慧慈悲啊，可以说代表整个佛法。那么现在说普贤行愿品，那么这个品字啊，所谓异类相同十在一殿啊，就名为佢就品，就系、是、一品经文里边啦。咁啊有前后中间种种嘅道理，咁啊积聚埋一起啦，咁啊列出一品。咁啊如果从呢个总方面嚟讲，佢就大方讲佛花严经啦，此经咧共有48品啊，有100000句，但系传到中国翻译过嚟中国文字啦。就有36000句，咁啊，现在我哋所讲此一品普贤行愿品，就系属于咧第48品以外啊，另立一品，就可以讲花严经咧有49品啦。但系亦可以将此一品啊切入呢个48品里边有一品啦，叫做入法界品，将佢归入埋咧入法界品里边。所以此经仍然保存是48品。那么我们几晚以来讲了大方讲佛花严经这个经题，亦都讲了普贤行愿品这个品题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讲这个翻译人，以讲这个翻译的朝代。唐赐宾国三藏波啦，波嘢奉召亦，咁啊，此一句咧就系属于呢个翻译嘅时子，即系翻译嘅时代，以共呢个翻译嘅主人。因为佛法系出于印度，咁啊，印度啊，佢哋嗰啲民族咧，佢话我系从呢个梵天而生嘅，所以佢啲语言咧。就叫做梵音，佢啲文字咧就叫做梵文啊，那系梵天嘅后裔。咁啊，既然系梵文啊，我哋当然就唔识啦。我哋系中国人啊，读个梵文仲好啲。如果冇读过梵文咧，根本就唔识。其实读梵文啊，仲难过学英文100倍都唔止啊。在中国啊，近代都法师识英文噶啦。都好多好多，但系识梵文嘅到现在都 难找一个至到两个，就因为梵文呢好难学，除非呢佢自细啊，即系一学佛就读梵文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好似你话有咗二十岁或者廿零岁先至出家咧，读梵文啊都唔容易读啦。除非系自细读，咁啊变成嗰啲梵文咁难学啊！咁你话嗰啲梵文经典啊，你叫我哋点睇咧？所以一定咧就要以一成我哋中国嘅文字。咁如果唔译成中国嘅文字啊，我就读唔通、睇唔懂，就唔知道呢个佛法嘅宝贵。咁亦都唔识得噶，点样咧去修学佛法？咁唯有咧将嗰啲印度嘅梵文经典啊，译过中国文字，咁我哋睇得通或者读得懂啊，咁然后对佛法咧就生起一个尊贵之心啊！生呢个难得思想，咁啊，写一本经，在呢个唐朝啊，咁啊由印度传到中国，其中个翻译人呢就系叫做波耶法师。咁啊嗱，凡系翻译经典，如果你净系识中文，唔识梵文，啊或者你净系识印度嘅梵文，唔识中文。咁就肯定唔得啦，你就唔够资格啊做呢个翻译嘅工作。咁啊，又即使你通两国嘅文字，但系唔懂佛法呢，亦都唔得啊。嗱，例如现在好多人呢个中文嘅基础好，但系英文呢亦都好深奥。如果佢唔懂佛法啊，你叫佢点译啊？他譯不出來，他都不懂這個道理，他怎樣用文字來發揮那些理論呢？一定他要懂那個理論才可以活用他的文字。所以做一個翻譯人，既通兩國文字，但是亦都要懂佛法，才可以正任而發。現在此一本经啊，就是由呢个波耶法师所翻译。因为佢翻译此一本经啊，对呢个中国嘅佛学嚟讲咧，系好有贡献，亦都可以讲咧系功德无量。咁啊，此一本经由呢个波耶法师翻译，咁啊，在乜嘢时候译嘅啦？在乜嘢朝代译嘅啦？就是在呢个唐朝啊，咁啊唐朝咧就有呢个五代禅堂，咁啊亦有咧唐宋元明清嗰个唐啊，咁啊现在呢个唐咧就唔系呢个五代禅堂，而系正正式式咧唐宋元明清啊嗰个唐，那系理事天下，所谓李世民啊系理事天下。咁我哋家下中国人啊，如果响呢个外国人嗰啲侨民嗰啲华侨咧，好多嗰啲外国人叫我哋做唐人，唐人啊，就系正式咧系唐朝。咁啊，点解佢唔讲其他讲唐朝咧？因为唐朝咧在中国嘅历史里边啊，的确咧系扬威海外。咁啊，三百几年历史里边咧，我哋中国呢个版图啊，的确确咧，曾经咧系盛极一时，可以举世的闻名啊！所以自古到今啊，人哋咧称我哋中国人咧叫做唐人，唐人啊系唐朝嘅人，因为唐朝啊呢个版图以及呢个皇权啊最大，咁啊叫做唐人。咁啊唐朝咧十九个皇帝啊，一共咧有三百几年嘅天下。咁啊，而就此一部经咧，系译在十九个皇帝当中，第八个皇帝叫做代宗，佢呢个年号咧系贞元十二年六月咧初五日开始译嘅。咁啊，译到咧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先至译完。咁啊，可见译一部经啦， 亦都唔係一件啦好容易嘅事。咁啊，次賓國就係講印度呢個國家，就係説明咧呢個波野法師，咁啊佢係印度邊次嘅人咧？咁啊印度咧從前咧亦都係似咧我哋中國咁嘅，咁我哋中國雖然一片綠地啊，咁啊在古代咧亦都曾經試過啊分裂嘅，例如五代殘唐啊，例如呢個秦始皇嘅時代，所謂齊楚燕韓趙魏秦，咁啊七國，咁啊六國大風尚啊，大家應該睇過好多啦。咁啊結果最後咧就歸翻啊呢個秦始皇統一，又例如三國，咁啊我哋中國到啲舊史啊，從呢個歷史上嘅研究咧，都係四分五裂嘅。咁啊印度咧亦係一樣。咁啊，彼此都各自一個地方稱王稱帝啊，但係一般嚟講咧，所謂最客氣嚟講咧，即係就五印度，所謂東南西北同埋呢個中印度，到呢個時候咧，就算係略為統一下噶啦，就冇咁分裂噶啦。咁所以呢個次賓國咧，亦係啊呢個五印度裏邊咧一個地方。亦是这个波野法师出生的地方，他就在这个北天竺，中国话就叫做剑冢。为什么这个国家亦这个中国话这么难听亦叫为剑冢呢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呢都是这个贫苦人多。似得我好像中国啊这个云贵高原，所谓呢天无三日晴啊！咁啊呢啲咁嘅环境之下咧，嗰啲人咧有钱嘅就唔多啦，都系艰苦嘅多啦。咁所以逆其为咧，叫做贱种，就或者可以讲啊，佢嗰个地方咧从来未曾出过呢个贵族嘅王种，所以咧就叫佢做贱种。三藏。就是显这个法师的德，那么这个法师呢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师，那是精通于三藏，所谓经律论。那么经就是佛所说的，多部分呢是佛说的了，三藏中这个经藏呢是多部分都是佛说的，就显这个定行。那么如果我们想参禅啊，想執定呢，你一定要讀經。咁亦都可以講啊，從呢個讀經呢一方面，我哋明白呢個修行嘅路數啊，你先至可以依法而修呢，得到呢個心靜。咁心靜咪即係禅定啦，所以經呢就禅呢個定行。咁其次就戒律，戒律呢就前呢个戒行，就即系有关啊！我哋呢个日常嘅生活，我哋边一样嘢可以做，我哋边一样嘢唔可以做，都系在呢个戒律里边啦，讲得清清楚楚。嗱，例如五戒咧，咁如果系我哋呢个出家人咧，所谓杀、盗、淫、妄。酒都唔能够做啊，等于话冇得通用。咁啊，但系在家人咧，在呢个淫字呢方面咧，佢哋有通用啦。佢又只系不邪淫，就可以讲咧呢、這个正常嘅就通过，即系旧时封建嘅时代，所谓父母之命。现在这个民主时代，那么婚姻注册制在这个国法是承认，在这个人情所谓亲戚朋友亦都承认，这样一夫一妻的制度呢是为佛教所准许的，所谓佛法的家庭啊是建于一夫一妻的制度，所谓一妻之外不能有第二个女子啊，所谓一夫外不能有第二个男子。如果男方有两个女子， 女方有两个男子呢，这个属于佢哋邪淫，就唔系正常。咁啊，佛教咧都准许佢呢个正常，只系呢个五戒之中咧就反对啊呢个唔正常嘅邪淫。咁啊，但系我哋出家人咧就不管正与邪啊，绝对咧不能谈呢个问题啦。咁啊，呢个在于教律里边咧。就是出家与在家呢这个分开的界限。那么每一条界里面为这个事干预立这条法律，那么它有它的缘起。等于说最初就没有这个法律的，但是后来某一个人呢触犯到这个问题，那么有人呢来同佛讲，那么佛认为这个事呢不能够做，咁所以立一个法律，但系最初犯嗰个人咧，佢就冇罪嘅，因为冇所遵循啦，一向都冇啲咁嘅法律，所以第一个犯呢条法律咧就唔好事，但系由第二个开始咧就绝对不能再有。咁佢每一条戒律里边啊，虽然在呢个崖板嘅地方就唔能够通用，但系在某种情况之下咧。它亦可以通用的。如果你想研究这个问题，你就一定要研究这个戒律。所以每一条戒律都有开、遮、持、犯。某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放开一点准备去做。某种情况之下绝对禁止。那这个问题就只有研究戒律才能清楚。所以研究戒律呢就是对这个人啊，这个日常的行为、举止动静啊，我们都要以这个戒呢做我们的榜样。那么第三就是论状，那么论状呢就不一定佛说，好多啊佛在世，大家菩萨之以佛法的道理呢无所抵触，大众承认。咁啊，亦都可以啦，属于啊呢个论部咧所说，所以唯有呢个论部啊，就亦有佛说，亦有菩萨所说，亦有啊佛弟子咧所说。咁啊，三藏嘅理论咧，就系包括咁啊佛啊一再持教啦。藏经虽然系多，有几多千千万万卷，但系经律。论呢三样咧就可以总括啦。咁啊，其中咧一个学佛嘅人最紧要咧就系持戒，以共咧学经，持戒持得好，我哋呢个人品成就。如果我哋经中嘅理论明白，我哋知道点样嘅行，咁啊人品完成。你就明白怎样的行啊，那么这个人呢了生死啊就有希望啊。那么现在这个波野法师他就精通于这个戒定位，即是经律论三藏的理论啊，他都呢精通，所以他就有资格啊，是有份量做这个翻译的工作。那么波野呢就是这个法师的德号。那么这两个字呢从中国来讲呢叫做般若。这个般字即是一般的般，是一般的情况是这样，这个就读般字。那么这个若字啊，若果呢我们去买桑是要经过边的地方。若果呢我们去佛堂拜佛啦，那么应该要买边去供佛，这个是若字来。但是呢现在这个佛的名词啊，很多佛学名词呢都是从这个印度翻译过来。那么也有很多因为它里面这个意思呢太好了。那么为着呢尊重这种理论，它就只是呢翻它这个音，就不翻译它这个意思。那么现在多嘢呢也是一样啊。这个般字呢读多字，你就当为之好像打波呢个波字啦，三点水一个皮，当呢个波字咁嘅音， 呢、這個夜字呢就讀夜字，好似夜晚呢個夜字咁嘅音。咁波夜呢就係、是、呢個法師嘅名。咁因為尊重呢個梵文啊，我哋就唔翻佢呢個意思，只係呢係咁上下呢譯佢呢個音過嚟。咁以呢個般若兩個字啊，就譯成呢呢個波夜兩個字咁嘅音色。咁如果我哋真正要啊表達呢個波夜嘅意思啊，我哋可以話呢叫做係智慧。咁但係波夜嘅智慧呢同我哋普通嘅智慧呢就有啲唔同。咁普通嘅智慧有佢個好處，但係亦有佢個壞處啊。咁例如呢個飛機，咁的確架啲飛機呢係俾我哋人類帶來好大嘅方便。咁即使啊喺香港去到美洲啊，咁都係十個鐘頭，最多13个钟头啫，唔使停啊！喺香港直飛三藩市，或者直飛咧去西雅圖。咁啊，10个钟头至12、13个钟头咧，你就可以咧從呢個亞洲啊一路就飛到去美洲啦。咁啊，舊時坐船咧要坐3个礼拜啊，咁啊真係啦嚇，好悶嘅。但係家下咧就好方便。咁呢個就係好處嚟講，但係亦有壞處喎。啊，嗰啲轟炸機啊，或者大量嘅火箭啊，咁啊一爆咧，成個國家都毀滅。所以世俗嘅智慧，人類呢個頭腦嘅智慧啊，有佢好嘅地方，但係亦有佢壞嘅地方。如果話波嘢咧嗱，所以話保持呢個梵音。唔譯佢呢個意思咧，就係咁啦。如果波若嘅智慧啊，純粹係妙法，絕對冇半點咧嘅壞處。因為波若智慧好似一把火啊，咁啊一把火呢、這個大野紅爐呢度，唔論你咩爛銅爛鐵啊，你抌落呢個大野紅爐裏邊一把火咧，都要將你燒融。无所谓大细心啊！啊，一个大嘢红炉火啊，你抌啲乜嘢落去都烧融嚟啊！咁啊，譬如我哋呢个波嘢智